个故事叫做《公交车偶遇》。小陈是某公司的一位员工，20出头，还好年轻的。古人有云，年轻人的阳气多，不怕什么牛鬼蛇神的。但是这个晚上，小陈又打破了这个吉宴。那天星期六的夜晚，小陈加班到10点，他心里面想，唉，加班咁夜都唔知道仲冇尾班车㗎。小陈自己一个人返屋企，小心撞鬼喎，到时候唔好吓到濑尿啊。小陈嘅同事黄华边拉住个女朋友边对小陈讲，你个死鬼黄华，撞鬼个应该系你啊，到时候唔好掉低你女朋友就自己走咗啦。小陈笑住咁就离开咗啦。小陈行喺条大街上边，路上边一个人都冇，路灯嘅灯光照依住一丝嘅寒气。呢阵时，小陈就打个冷震。前边不远处就系一个公交站啦。佢睇睇手机，已经10点半啦。呢个时候应该都冇尾班车噶啦。佢摇摇头，啱啱准备起身走嘅时候，佢听到公交车嘅声音。小陈转个身嚟，睇到唔远处一架公交车正开紧过来，慢慢咁，慢慢咁就离得好近啦。小陈见到公交车外边都系红色嘅，里边仲着住灯。喺公交车最后面嘅座位上就有一个老婆婆，车停咗落嚟啦，门都打开咗啦。小陈心里边都有啲惊噶，咁夜嘅尾班车会唔会系鬼车呢？之前佢就听过有鬼车件事，话喺晚上阴间嘅嘢会拉啲阳间嘅人去阴间嗰度。眼前呢部公交车个门一直咁开住，就好似一直喺度等紧小陈咁。呢个时候佢又谂起个同事黄华啱啱讲嘅嘢，心里边就有啲惊啦。但系由于太夜啦，已经冇公交车噶啦，所以佢咬咬牙就上咗公交车啦。佢心里边谂，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鬼的，根本上就是骗人的。上车之后，小陈就坐在车的中间，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车前的镜看清楚车里面的情况。车开动了，慢慢地小陈就感到睡意的袭来，他慢慢地就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突然之间就惊醒了。他醒来之时还见到车还在开着的，佢睇睇时间，已经系凌晨12点啦。自己差唔多瞓咗2个钟啦。自己屋企嘅地方已经经过咗好耐啦。小陈心里边暗骂住，佢往后一睇，后面嗰个老婆婆仲喺度，但系自己都唔知道系边度嚟嘅。于是佢起身就去问司机啦。小陈行到司机嘅身边就问司机啦：师傅啊，依家喺边度啊？小陈讲完之后望望外面，但是现在外面一片漆黑，乜都看不到。等了一阵，司机还是没有答到小陈的问题。当小陈正打算重新问司机的时候，司机却突然之间就转过头来了。 啊，鬼啊鬼啊鬼啊！ 小陈叫了起身，他见到司机的眼睛根本就没有的，那张面上面只有一个鼻，没有嘴，没有眼睛。